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悦。今天啊，这个我们请来的另外一个青年特约观察员呢，是我们传媒大学研究生啊，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阿呆啊，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啊。阿呆，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自己叫阿呆啊。 大家好，我是阿呆。你不觉得我又呆又萌吗？我这个小 子今天这个发型特别的酷啊，让我特别的羡慕。为什么？因为我就没有这个头发可以去梳过去啊。导播老师你看特别给力，直接给一特写啊。好吧，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今天开车出来的时候感觉雾霾消散啊，天儿还是不错啊。 我还以为今天会大雾。 是的，而且也没有刮大风哈，感觉天气不错。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啊，天气还可以，气温是 最高温度是9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30摄氏度。 -30摄氏度啊。如果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想想解闷儿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了，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和我们进行网络的视频即时互动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网络直播平台呢，就是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联系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活力982的新鲜资讯。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青年头条号，我们先来关注的就是最近啊，昨天晚上开始火起来的吧啊，说这个婴儿啊，新生的婴儿通过基因的重新编辑可以抵抗艾滋病，是这意思吗？就是永远不会生出来以后永远不会得艾滋病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这是通过这个基因编辑啊，这是世界上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我们中国诞生。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昨天早上这个新闻特别火，说那个我们中国怎么怎么着。但其实后来呢，我就看到一个消息，说那个霍金在生前曾经留下一句话，说基因改造人恐怕会摧毁世界啊。他认为在未来啊，将会出现被改动基因的超级人类。他们说，就是他们可能会对这个疾病产生超强的抵抗力，甚至呢可以提高人为提高这种智力和寿命。所以呢，霍金就担心以后有钱人会未来会花钱变动自己子女的 DNA， 让他们变成超级人类。 没错啊，有可能啊。 昨天的时候其实网上也是议论纷纷啊，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把基因的某一个缺陷给改掉了啊，从此以后和艾滋病就是永远的说拜拜了啊。当然了，这个有可能和伦理道德，尤其是在医学伦理道德上可能也有一些争议啊，不过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吧。统计显示说60%的美国青年觉得这还是一个挺好的医学发现啊，至少避免了一些 重大疾病。 对，重大疾病。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以后吧，像大家改进基因了之后，像我这种又呆又萌又可爱的人，是不是就绝种了？ 就有可能就是通过基因改变啊，成了这样的一种人啊。当然是会不会说中途的时候觉得自己发展的不是特别好，然后回去又改一遍基因啊？好吧，接下来青年头条号我们继续关注的是，说说婚闹的事儿吧。阿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在哪里发生的这样一起特别有意思的婚闹吧？ 就是昨天有网友发说，这个贵州遵义有一名新郎，在结婚当天的时候呢，为了躲婚闹，逃上了这个兰海高速，被一辆路过的轿车撞倒。这个视频当中， 就是他是老公是不是啊？他 新郎 对结婚的时候为了逃避婚闹是吗？就跑到了高速上， 对，结果被那个小轿车给撞倒了。别人以为就是可能出事了，但是最后经过送到医院，没有那个生命危险。 婚闹这个叫做有危险，大家尽量避免啊。可能在一些城市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学结婚，我看着他穿着红色的小内裤啊，这个把他给拴到那个树上啊， 还有电线杆儿， 对，然后给他扔鸡蛋啊，这个扔西红柿啊，场面颇为壮观。 但是有些网友就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就像网友那个逍遥悠悠说的，什么样的新郎就会找什么样的朋友当伴郎，这是圈子问题。 圈子问题啊。不过他能跑到高速公路上也确实难为他了啊，而且是自己跑上去的，我以为开车呢。 就是因为闹太厉害了。 闹太厉害了，无处躲藏了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环节吧。在这个环节上，有一位网友给我们分享了一个胖子的故事。昨天的时候也是刷爆了微博，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昨天在那个北京天通苑北地铁站，一个胖小伙在人流当中拥挤，不慎呢踩到了一位老大爷的脚。道歉后呢，这位老大爷不依不饶，一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说这个回家待着去，这么胖影响别人，自己打车不行啊。最终呢，这个小伙呢被大爷骂哭了 啊， 排队， 就是因为他胖，所以他这个挤地铁的时候呢，被这个老爷爷给批评了， 对 啊，就说你太胖了。 我觉得有点过分吧， 有点过分啊。 对， 胖子的世界其实很多人不懂啊。 有一个网友评论特别有意思，说你这么老回家待着去，影响别人 啊。当然这也不对啊，话是这么说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要关心和关爱胖子啊。我身边有很多可爱的胖子，他们就是在我心目中就是偶像级别的。比如说现在正在和我们切镜头的导播老师钱月啊。他就是一个非常可爱憨厚的胖子啊，这和这个挤不挤地铁我觉得关系不大。 我觉得跟人品素质有关 啊，跟人品素质有关啊。好吧，接下来我们青年头条号关注的最后一条消息是 这个一个画展 啊，一个画展啊，让阿呆给大家分享一下吧。这个画展可不一般，是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像毕加索呀、莫奈啊、梵高啊这些画家的经典名作都会在这个展览上展出。 对，展览呢选取了这个16世纪到20世纪的这个西方艺术史上经典的艺术流派的60幅绘画作品，展示了从这个文艺复兴啊到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发展历程，勾勒出了一幅西方艺术每500年的这个历史画卷，堪称一部浓缩的西方艺术史。 现在就在展出吗？ 对，到11月23号， 是在清华大学的 艺术博物馆 啊。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的 艺术博物馆 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预约购票， 票价是60块钱。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歌曲，

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好了，北京时间的8:1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是青年会客厅的环节。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四中学的地理老师啊，同样也是我们的团委书记杨娜老师啊。今天呢，也是我们北京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系列展播的第5期了。每天就都觉得很开心，因为和红领巾的老师们在一起聊天，总让大家回想到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些场景啊，就是见到老师就跑的场景。 我是好学生。 阿呆那个上小学的时候见到地理老师的时候，不是上初中的时候见到地理老师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 哎呀，我们地理老师是那种刻板印象那种老头，你知道吗？老大爷那种。但是我让我惊讶的是今天杨娜老师 啊。我呢是当时是地理课代表，而且呢我的地理老师也是班主任。 那你成绩是不是很好？ 对，就是我就是那个，我后来他们给我有一个封号，我觉得特别的好听，叫做地理小王子。这就是我的这个域名。当时我考那个地理分数啊，能考到比如说100分吧，考个98分、99分，就特别喜欢地理，就看那个地图，就看中国地图，就觉得特别的喜欢。 哎呦，我就不行，我这地理从来没有上过这个70的。 好吧，所以说今天我们隆重推出我们的地理老师杨娜老师，让杨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师大四附中的地理老师杨娜，非常荣幸。赵玉老师刚才说他自己是地理小王子，所以我想在那个咱们的收音机旁肯定有好多小公主们和小王子们，谢谢大家。 哇，我听完以后都觉得好开心，就觉得跟杨娜老师在一起就那种就是我，哎呀，无法形容的开心。 如果我当时的地理老师是杨娜老师的话，那我估计地理老师会就是我的地理成绩肯定特别好。 这样吧，我们就是边这个做节目边上课吧，让杨娜老师先给我们说几个现在初中比较掌握的地理知识。比如说考一个问题吧，全国有多少个省市自治区？阿呆知道吗？ 您来说说。 我觉得应该是34个吧。 哎，太棒了，不愧是小王子啊。 21个省。 是23个省。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还有4个直辖市。 哎呀，小王子就是小王子。 对。掌声，此处有掌声啊。 还有就是叫做陆地面积最大的省是哪个省？ 对，其实到我们考试的时候已经不这么考了， 是吗？ 对，因为这样太 easy 了。对于学生来讲，其实现在的初中地理包括高中地理要求的学生是要掌握生活中的地理。 生活中的地理。 对，就是我走在， 比如说从西三环怎么去车公庄。 太对了，这个真的可以作为一道考题。因为学生要会使用电子地图。对。 就是其实让大家掌握这个操作的方式和方法。 对，就是你学地理要有用，不像我们原来似的可能只拿一幅地图就考了地理了。现在地理是要有用的。对，要生活中确实有用的地理。 杨娜老师还是优秀的地理老师，好像还可以用英语口语来给大家讲地理课。 其实我刚才来到这儿，刚才张悦老师给我打电话，杨老师您到哪儿了？我说我到国际俱乐部了。其实我跟国际俱乐部特别有感情。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是在国际俱乐部工作的。 哇！ 对，我在国际俱乐部做了一年的这个英文秘书。后来呢，就是苦于，就是我觉得还是特别喜欢教师这个岗位。因为在国际俱乐部可能有好多的国外的外国友人，可是跟在学生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毕竟我学的是这个师范的专业，所以最后我还是回到了这个学校。但是我觉得英语作为一种工具吧，可能还是不太能丢。所以如果学生可以在课堂上 加入一些英语的元素，可能学生会更喜欢，而且以后也会更有用。包括现在各个学校呢也有更多的这种外事交流的机会，如果能把中国或者北京的这种传统文化地理啊用英文的方式给他们讲授，他们可能会更热爱我们的首都，也热爱我们的国家。 那如果用英语来讲地理课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尤其是讲北京的地理课， 那我觉得 瓷器口天安门是这样吗？ 也不是，就是如果你讲太深了他们可能就听不懂了，所以你只能给他讲最简单的，比如说讲秦始皇，然后呢如何修的长城，然后讲颐和园，讲故宫，可能更多的有点像北京的旅游或者导游地理那种 有趣味的。 哎，对对对，因为从外国友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更多的可能最开始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呀，了解这些哎小故事，就像我们去国外我们也是先了解当地的这些。 能举个小例子吗？比如说会讲什么样的方面的？比如讲胡同游吗？会讲旅游吗？还是说北京的这个比如说二环三环四环这样的一个构造啊？ 会，比如说会讲北京的堵车问题，就是他们来了以后觉得 就哪条路比较堵， 然后会告诉他哪条路都堵所以没有什么限号，应该是今日不宜出门不宜上班实际上讲的，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学校经常有荷兰的同学来我们学校，那我给他们讲荷兰地理的时候就会给他们讲到问问荷兰的平均海拔高度是多少呀？荷兰的平均海拔高度其实只有2米，因为它很多的陆地是围海造田产生的，所以气候的变化或者全球气候变暖会对荷兰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海平面一上升它很容易有一些低海拔的地区就被淹了。那么但是北京不会，北京的海拔呢是西北高东南低地势，所以我就想就跟他们说，我们如果海平面上升的话我们还可以往山里跑 哎，我觉得这样听课好有趣啊。 对啊， 就一看就杨娜老师都是就那种感觉，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扑面而来的老师的那种气质 啊，对，扑面而来的老阿姨 没有，我刚刚还跟岳哥说，我说 知心姐姐的气质啊， 特别年轻。 好吧，其实那个杨娜老师在地理课上啊也有很多卓越的成绩啊，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吧，就是杨娜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的一个场景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杨娜老师在真正的课堂上的场景又是什么样子。这个课的名字叫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但是却有一个破折号叫做澳大利亚。我真是这个题目我真是没有看明白啊，我们让杨老师给大家先讲一讲为什么吗？ 实际上就是在前几年澳大利亚旅游局啊他推出过，他为了发展自己的旅游业嘛，他推出了一个全世界的工作招聘，叫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呢分了几个地方，比如说在北领地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在他南部昆士兰啊或什么地区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实际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他那里旅游。我们正好要讲到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跟中国太不一样了，它是自成一体的一个体系。那么如果我讲可能就没有意思了，我必须让同学们自己活动起来。那么我就搞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的招聘，我让孩子们去应聘，你想去澳大利亚哪个地方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呢让他们展示一下自己的技能。所以这节课实际上我也没太多讲，主要是同学们在动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好吧，我们特别期待，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老师们大家好，通过之前课堂的学习，我们了解了澳大利亚的自然地理特征，在课下我们又开展了走进澳大利亚旅游局公开招聘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模拟招聘活动。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吧，有这样一项工作，你只需要在沙滩上慢慢步，喂喂鱼，或者在人潮汹涌的悉尼狂欢节街头留下你的笑容，再或者鼓起勇气尝试一下跳伞或者高空滑板运动并记录下你的感受。你只需要这样工作6个月就可以获得10万美元，约合60万人民币的收入。这项公开招聘活动还是同学们帮我一起完成的呢。那么哪位同学愿意帮我来介绍一下呢？ 我愿意，我们的班的同学都非常感兴趣老师这个超级优惠的招聘呢。首先，老师给我们播放了由澳大利亚旅游局推出的 The Best Jobs in the World 视频招聘，我们对其中的六个职位，分别是品尝大师、时尚生活摄影师、玩乐达人、内陆冒险家、国家公园巡护员、野生动物看护员等，都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我们同学按照自己的兴趣分成了六个小组，并精心制作了手抄报。 没错，随后六个小组还选派出了12名代表，制作了他们最喜爱职位的宣传海报，配合杨老师制作的张贴在学校各醒目处的大型招聘启事和招聘传单上。我们替澳大利亚旅游局在学校举办的 The Best Jobs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棒的工作招聘活动正式名罗开始。 说起校园招聘会当天，那可真是人山人海，相当精彩呢。我们有六个职位的介绍，有现场的互动，还有最后的投票。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初二一班的彭佳涵。 Nestor Territory is in Australia. It's different from any place in the world. 接下来的阿玛迪斯盆地向上推挤，将它推挤成一个巨大的岩石，然后它的周围有很多。 我是来自初二一班的魏雅琪。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游玩，对于玩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瞧。湖泊，而在地下水方面，由于地下水含量大，因此只要在盆里天过得开开心心，也不用担心被老板骂，也不用担心月月光。那你心里答案的职业是什么呢？今天我想向大家招聘的是生活时尚摄影师。 每个组的袋里都有许多的东西，待会儿这比如说我国地形、气候、降水、土壤，还有一张空白的证据图，里边风气候的气候直方图。我需要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你们认为假设你拿到的是水稻组，那么我们国家 这有一点老师的感觉哈。 你拿到的是小麦组，你就要研究小麦主要种植在哪儿。空白图是让你可以你们研究的时候画一画。最终每个组派一个代表，里边有这个小麦或者 水稻的 logo， 你需要把你们组的研究结果贴在上面并解释。 都做袁隆平，你哪里可以种水稻、啊、然后如果你做不了袁隆平，你帮我想想为什么你那个地方种不了水稻、嗯、那你可以种什么呢？北方地区可能主要的粮食作物就是小麦，然后再往北去呢，我们可能有玉米啊、大豆啊这些经济作物，然后呢在西北地区我们可能就不适合种植业发展了，主要发展畜牧业啊，所以才有风吹草低见牛羊。 太好了，所以其实地理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就是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地图的概况了啊、嗯、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让我背什么亚热带季风气候， 对 温带大陆性气候， 嗯，背得很熟。 地中海气候，有地中海气候 有，真的有，在地中海沿岸、包括在澳大利亚的， 对对，除了地中海沿岸还有澳大利亚，我记得特别清楚。 对， 嗯，这个是个知识点。 因为地中海气候是典型的冬雨型气候，然后呢所以它冬天很冷的时候它也会下雨，而夏天呢很热的时候它降水量相对较少，所以比较适合种葡萄。 太好了， 嗯 啊，这个我们现在北京是大陆湿润什么性气候，季风性气候， 对，温带季风气候， 温带季风气候， 对对对， 好吧，普及了一下这个地理知识啊、嗯。这样吧，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回来以后呢，让我们的杨娜老师重点的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北师大第四附属中学吧。 嗯，好的。 让我们的广大网友先了解一下。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已经来了45000人了啊。自由飞翔这位网友说，很荣幸看到杨老师是我家孩子的地理老师啊，一见面就感觉到了他的阳光心态和乐观的精神，和蔼可亲。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小段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在行车注意安全的前提下，把旋钮拨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师大附属第四中学的地理 老师， 就是我的挚爱的地理的老师杨娜老师啊。先让杨老师在地理的层面上给我们讲讲啊，北师这个附属的第四中学究竟在北京的哪个位置？ 其实我们学校离咱们电台还挺近的，我们学校在南二环和南三环之间 啊。 然后呢，它是一校两址办学，我们有初中部和高中部，然后初中部在二环边上，在那个右安门桥，然后高中部在三环边上，在草桥。有两个校址，一共我们学校现在大概初中部有四百多学生吧，然后高中部大概有500多学生，然后师生总数加一起大概有1000人左右。 哇，昨天的时候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五附小的这个 胡春宁老师 啊，然后他说您的学校和他是对门哈。 对，我们是真的是隔了一个小小的马路，很小的马路，很近。 是的，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以这个区域啊，南二环和南三环为区域啊，放射性的发现这个地儿是风水宝地啊，诞生的都是优秀辅导员。 丰台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 我们进重点的去聊一下北师大附属的第四中学。基本上其实也在团的工作中做出了很多非常优秀的表现啊。先让这个杨娜老师给我们大家先大概的说一下吧。总括的说一下， 我们学校 跟老师一样总分总哈。 我们学校它的共青团工作还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学校的共青团呢是丰台区连续多年的丰台区的五四红旗团委，也是2011年和2015年北京市的五四红旗团委，那更是2016年全国的五四红旗团委，那应该说是共青团的最高的荣誉了。给了我们学校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支非常健全的党带队带团的队伍，我们学校党总支是非常支持共青团工作的。然后共青团带着由于全团带队的思想，我们共同带着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学生们一起开展活动。然后呢，我们学校可能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党团队的一体化，就是谁也不落下，一个都不能少。然后在这个一体化的工作中，我们开展了非常多丰富有趣的活动，比如说志愿服务，然后比如说我们有特色的青年领袖学院，这些活动都是在北京市呢，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关键还是有一个非常好的领导团队在领导我们，然后呢，我们的队伍呢，又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共青团的团干部队伍。我们现在团干部有五位同志，就是初高中加一起有5位老师，这5位老师都超棒。就是颜值也在线，工作能力也强，上课也好，总之就是特别特别好的老师。 就是完美啊。好吧，这样吧，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短片啊，来了解一下北师大附属第四中学。 Thank you. 变新篇章。北京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迎来了变革后的新气象，学校以传承、融合、创新、提升为发展思路，步入了提升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快速发展之路。教师是学校办学的主体，学校着力打造一支有高尚师德、有健康身心、有扎实学识、有综合能力、有创新精神、充满活力的无有教师团队。 学校针对教师群体的不同定位和需求，开展了分层次、菜单式、个性化的校本培训，充分利用北师大的专家资源，以此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这样呢，让更多的青年教师快速成长，让我们骨干教师呢也有了再次发展提升的平台。 学校积极地搭建平台，创造机会。我们青年教师在此期间参与了很多的大型比赛和高端培训，在这些培训和比赛中，我们快速成长，也迅速地成为了学校的中坚力量。 学生的发展是学校的核心，学校立足活着、活好、活出价值三个层面，实施生命教育，激发生命活力，培养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担当、具有创新意识的五会中学生。承接一个笑容，承载一个符号，明天他们将承担美好的未来。 同学们在社团活动、校本课程、综合实践等活动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我真的觉得初中的生活丰富多彩，充满乐趣，我个人的素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燃烧激昂的青春岁月，拼搏完整的人生历程。 学校很重视学生的能力培养，除了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的锻炼，学校还有专门的青年领袖学院。青年领袖学院的足迹还遍布天津、怀柔等地，在当地组织了丰富的活动，使我们体会历史，增广见闻。 学校不断探索富含我校生命教育特色的课程体系，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推进高校课堂建设。学校力争用九年三段时间，努力实现学校发展三步战略目标，把北师大四附中逐渐办成学生喜欢、家长满意、社会认可的集群领军、丰台一流、北京优质的学校。 大家看完这个视频短片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丰台就是四附中是吧，哇，就是整个的硬件都特别好。 就是阿呆用了一个话 对，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来了68000人啊，今天我们一定要超过100000人啊，从昨天的9万多啊涨到今天的10万多。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四中学的我们的杨娜老师啊。刚才和杨娜老师一起讲了一讲附属第四中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其实在这个学校里有好多的队伍。 刚才我特别好奇那个青年领袖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一个特色的学院，它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副校长，我们一个主抓德育的副校长姓桂，桂校长呢，他创办的。然后他开始的想法实际上很有意思，他曾经跟我聊过，他最开始很年轻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副校长也很年轻啊，就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毕业论文，就是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就想他要把这些学生，尤其是优秀的学生做到更优秀，让他们成为领袖。那么所以呢，他就想 创一个青年领袖学院，然后正好我们学校每届都有学生会嘛，然后学生会还有团委会，还有就是各个班的团支书啊、班长，他们是一个优秀的学生队伍，我们如果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呢给他们做培训，然后带他们去访遍祖国的名川大川，然后呢做一些思想的引领，这些青年学生以后在人堆之中他都会成为一个领袖，所以我们青年领袖学院就由此而生。他不是说在学校里是领袖，是希望这些孩子以后走上社会以后、是各个行业或者这个他自己这个小 team 里的领袖。 好羡慕他们有这种机会啊。 这个领袖学院是每一年都搞吗？还是每一个学期？ 是每一年是一届 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届就是2018届的青年领袖学院，但是我们每个学期都有很多很多的领袖学院的活动。 所以说其实这个领袖学院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选拔出来的优秀的团干部，然后让他们去接触这个社会，去学习到很多东西，从这里面选拔我们共青团更好的干部， 或者说是培养更好的干部。然后我们共青团有个口号嘛，叫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我们培养的这些就是星星之火，我们把它放到各个班里，以后放到社会里，它都是可以有带动和引领作用的。 哇，都去了哪些地方？我看到这张图片是宁夏。 对，这个是我们带青年领袖的学院的学生去宁夏支教，大概是10天左右的时间 啊、 对，然后我们去希望小学，让孩子们自己备课，给他们上课，然后呢还去了您看还有其他照片，他们有那个去拔草除草，然后给人家做那个就是农间的田地管理，还有去那个沙坡头，它是一个就是腾格里沙漠的一部分嘛，去沙坡头做那个扎麦草方格，一个绿化一个美化的工作，还在腾格里沙漠呢徒步了3个多小时，在沙漠中徒步，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学生体验了那种从绝望到希望再到绝望再到希望的过程。 他们会喊累吗？ 在一起其实不会。对， 集体嘛， 对对对， 这很有意思啊。大概有多少人啊？这一次 我们大概是出去了60多个学生，我们基本上一届青年领袖学院都是在50-60左右。这个是跟因为我们是北师大系统的学校嘛，北师大系统在北京地区呢就是有编号的，这附中是师大附、师大二附、师大三附，还有我们师大四附，所以有4个编号系统，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师大的良乡附中啊、然后丰台附校啊，那我们呢去宁夏也跟当地的有一个内蒙古的乌海附校进行了到现场的那种辩论和准备的环节。其实辩论是非常考验一个孩子能力的。那在这个 是两个学校这个是正反方啊，这样去辩 对 辩论， 对对对， 互相的交流啊，辩论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 对对 对, 对，一个思辨的过程，对于孩子们的能力培养是非常好的。 我特别关心最后谁赢了。 有老师赢了。 就是在辩论过程中可能孩子们双方都会有收获，然后我们选出最佳辩手。 好的。 他们机会好特别好。 这是在参观。 这是沙坡头的叫做治沙博物馆。这是他们在扎麦草方格，那天超冷，特别冷，其实是夏天，但你看孩子们穿的都很多，然后还冻得瑟瑟发抖，但是很快乐。 这个是要扎成这样的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 对，是1米见方的麦草方格，把麦草扎进去，然后这个都是经过非常科学的计算的。为什么要扎1米见方？因为当地的风速，然后如果这个风速1米见方，正好可以这些立起来的麦草可以把沙子固住留住。 所以这也其实是一种课堂的实践了啊。 是的，所以 这一区域的沙漠大部分人应该都明白了啊，要考地理这个课的时候。 对，实际我们在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还有地理老师跟队，有物理老师跟队，生物老师跟队，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孩子们的这个整个的综合文化科学素养是有提升的。 你看扎的多好啊，是吧？1米方格1米方格。 对，但是你还是能看出来，就是初中生的队伍和高中生的队伍他扎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左边我感觉像是初中生啊。 对，是的是的。 右边是高中生。 对对 对, 对，进度明显不同。 有一点啊可以看出来。

猪年纪念钞是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发行的双胞胎纪念钞，每套十对，统一发行价呢是99元一对，全部都是从0到9的连号钞，首批次限量发行5000套，每个人凭借身份证限量认购5套，预定从速，订完即止，4009199969，4009199969。抓紧时间，因为这次猪年纪念钞的订购方式采取的是实名制排号预订，只有号码越靠前呢才越有机会订购到。4009199969，4009199969。现在是猪年纪念钞的统一的订购时间。那刚才呢，从订购平台反馈的信息啊，很多朋友都是3组5组的订购。如果你也想预订的话呢，现在呢可以拨打统一的指定发售专线4009199969，4009199969。猪年纪念钞是由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发行的双胞胎纪念钞，每套十对，统一发行价是99元一对，首批次限量发行5000套，每个人凭借身份证限量订购5套，预订从速，订完即止。4009199969，4009199969。预订成功呢，发售中心将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9199969，4009199969。2019年马上就要到了，花99块钱呢，把喜庆红火的猪年纪念钞带回家，为您带来一年的好兆头。预订电话最后来跟您说一下，4009199969，4009199969。 向外的雨和你正远去， 感谢各路广告商对我们青年说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四中学的杨娜老师，给我们一起分享的特别多学校里面的故事。刚才聊的是这个青年领袖学院啊，聊的是宁夏啊。一会儿我们准备这个视频好像是微电影是吗？ 嗯，这个微电影有两个，一段呢是介绍的我们学校去狼牙山，去狼牙山的青年领袖学院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学校自己拍的一小段，由微电影社团拍摄的，叫做足球少女，超好看，女主也好看，男主也好看， 特别期待。每次觉得就是孩子们拍的那个电影微电影都特别真实哈。 嗯，对， 就感觉演技爆棚。 嗯，对对对，就是瞬间代入感特别强，就把你拉入了校园生活。 是的啊，我们请我们的导播老师给大家先导一下那个格式啊，一个是这个女子少年足球哈，这样的一个微电影， 足球少女， 还有一个狼牙山。我们进一小段片花吧，回来以后呢大家精彩不容错过啊，尤其是这两部微电影啊。一个这个狼牙山的，看看孩子们去了狼牙山以后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女子的足球队哈， 叫足球少女， 足球少女。 嗯， 你看有足球小子，怎么有足球少女？足球少女会是一个什么样？ 我们这个足球少女的微电影是全国微电影大赛的一等奖。 哇，好期待。 对， 很期待啊。是不是杨娜老师导演的？ 不是，真的不是我导演，因为都是孩子们自发拍摄的，然后有一个我们外聘的丰台少年宫的特别漂亮的也有很有能力的一个微电影的老师，叫李硕老师，他负责带着孩子们，利用了一个暑假拍摄的。 那演员们呢？演员们都是我们的 演员，不但都是我们的学生，而且就是我们学校足球队的学生，女子足球队的学生， 特别期待啊！ 我们学校的女足是全国师大系统的女足的第一名。 哇，我看来，我觉得北师大这个附属的第四中学 相当棒啊， 对，各种配置。 但我觉得杨娜老师当这个团委书记的时候也应该很幸福哈、啊、 对，我很 左手一个全国第一名足球队，右手一个全国第一名微电影。 对，就是我很骄傲，而且孩子们都是特别好的孩子，老师也是特别好的老师、嗯、所以就能够不用我们团委怎样就能出很好的成绩。 嗯，好吧，我们进一小段歌曲和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大家分享。 你会将我从此忘记，好像你眼里一场雨来得快去得急，了无痕迹，只愿你常躺在后方里。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而西自然，凭借首席海风，在海里566米成立，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青年说，继续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北京时间的9点整，微信公众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及时的互动了。当然如果您现在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北师大附属第四中学的特别可爱颜值爆棚的我们的杨娜老师。就我觉得就瞬间让我感觉就特别想回去上课。 杨大老师那个红领巾我特别羡慕，我现在特别想戴一个。 好吧，坐在我左手边的是我们的今天的青年观察员啊，阿呆啊，他是我们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研究生啊。特别期待他今天的观察啊，看看杨娜老师在你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子。 女神， 女神啊。这但是在对于这个学生们来说可能就是啊，知心姐姐。 嗯 嗯， 基本上孩子们对我的评价都是知心大姐。 知心大姐。 对对。 嗯，好吧，但是我觉得在网友的评价里特别的棒，你像雪这位网友说给杨老师点赞，还有青丽冰点啤酒这位网友说杨娜老师和蔼可亲，孩子们的好导师。还有橘子这位网友说阳光灿烂的杨老师，张永生这位网友说杨老师青春阳光，总是给孩子们带来正能量，我们孩子们特别喜欢上杨老师的课啊。今天的网络的观看量已经达到了88000人啊，我们期望今天能突破10万人，像什么点赞啊、小礼物啊、小游艇啊，疯狂的砸过来。 好吧，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青年领袖学院去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狼牙山了，是吧？ 嗯、是、嗯、我们每年呀都固定要去一个地方，就是基本上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或者比现在再早一点，嗯、稍微暖和一点。嗯、我们前年是狼牙山，然后去年去的西柏坡，然后今年呢，我们就是。北京周边了，我们去的是霞云岭，房山的霞云岭，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个地点。我们为什么青年领袖学院要选择这样的地点？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在思想上去引领学生。就是现在学生他接受到的这种外界的冲击啊特别多，网络呀、电视啊、电脑啊，各种层面上的信息，好的坏的，一股脑的全来了。如果我们不能带孩子们去走进这些地方去看一看，他就会没有甄别的去面对社会上现在出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他们重新走过了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然后真正的把自己的思想沉淀下来，阅历丰富了，他们就会有辨别的去思考。那么我觉得在他们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以后就不会走偏。 是的，而且在初中和高中这样的一个状态，出去看的东西印象会特别深刻。不像就是比如说参加了工作以后，你可能去一个旅游的景点，或者哪怕去一个地方，看完以后的印象啊，没有那么深刻。尤其是读书的时候，大家去看到的这些红色的景点啊，或者说我们去学习的一些地方啊，耳濡目染的印象会更加深刻。 是的，尤其是跟同学在一起，和你跟家人一起出去，肯定感觉又不一样。 是的啊，跟老师在一起也不一样啊。 对，是的。但是我们这样出去，孩子们是两或三人，基本上是两人一个房间。那么就是在同学之间的这种交流，尤其都是优秀的青年学生，这种交流会一下子把他的劲儿就鼓起来了，那这个鼓的劲儿可能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都用不完，是影响终身的。 是的，而且是课本里可能你读这个死书啊，这个可能还读不出来的感觉，到了狼牙山亲身感受那个陡峭的山壁的时候啊，这武壮士跳下去的感觉， 是的，得做了多大的决心和勇气才能 就可能我们看到的文章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站在那个山顶上去往下俯瞰的时候，你就在思考你自己会不会跳啊，跳下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样 的 状态。 所以就是前一阵子有那个就是污蔑武壮士的那个文章出来，就是这种情况出来以后，我们学生的去过的学生第一反应就是他们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是不对的。 真好。这样吧，我们来看一下在狼牙山去狼牙山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吧，啊，也是我们青年领袖学院拍的哈， 对， 学生拍的吗？ 是的， 哇， 然后学生剪辑的，然后这所有的过程都是学生操作的，这是他们在做一个即兴的演讲，关于这个武壮士的即兴的演讲， 这是在， 这个是在评分评比， 啊，就是说这个参观完以后啊。优秀的学员是吗？ 对，就是随机的，就是你所有的参观过程都是比赛。然后这是现场的答辩。 其实从一个背后的组织者来说，这得有四五十个人吧。 实际上有四五十个脑袋，但是真正带出去的可能也就我们团委的这么五六个老师 啊。但是这些人就组织起来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工程。 对，但是还好，就是学生都很给力， 对，比较听话啊， 对，而且很有能力，这就是我们桂校长，我们说的青年领袖学院就是他一手创办的，所以我也很幸运，就是在这样的领导的领导下，工作开展的就很快乐，这是我们在那个武壮士的这个雕像前在重温入团誓词。就是当你在这种情况下再重新读你的入团誓词，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每年的入团的宣誓仪式都是在陶然亭公园的石平梅和高金榆木那块去，在入团宣誓仪式之前，在学校我就会给他们做一次这样的培训和就是一个稍微铺垫一下，让他们了解石平梅和高金榆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他们牺牲的时候比我们的孩子大不了多少，那在100年前的年轻人是这样的选择，100年后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做怎样的选择？那一天是下着大雾，很大的雾，然后呢，我们有体育部，学生会的体育部组织，然后 危险的 啊，对，所以我们体育部的所有干事们都是前边也有，后边也有，中间也有， 所以很好。整体的活动每一次为什么我们不觉得累，是因为跟孩子们在一起就不累。 但是话说回来啊，五六个老师去负责这一个庞大的队伍还是挺辛苦的。 是的。 好吧，这就是狼牙山之旅的一个活动的概况啊。青年领袖学院去过狼牙山，还去过哪儿？ 去年去的西柏坡。 西柏坡 经历了一次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四个小时的堵车啊。就是我们从西柏坡回北京的时候，由于大雾，因为到北京这个时节嘛，就是北京的秋季嘛，就是风比较少，然后再加上各种燃煤排放，导致北京的雾霾天气也比较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河北就是连续，我们早晨一早要返回北京，但是连续四个多小时的大雾，我们哪儿都没法去，甚至下不了车，就在车上。但是这个车上是一次特别好的教育时机，所以也同学们不觉得累，在车上同学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辩论赛，然后呢赛歌，然后呢就是各种知识竞赛，所以整个四个小时我们过得超快乐。 其实它也是一种车厢环境，它打破了那种上课的教室的这种排序。 对、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是回想起来，就是有的时候跟孩子说你现在很郁闷的一件事情，你回忆，你可能到十年之后你再想起来，它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这是我们青年领袖学院的一些情况啊。我们再来看，其实在这个图片里面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做成人仪式啊。这个成人仪式又是我们附属第四中学的一个活动吗？ 是这样。其实啊，我们共青团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抓手，就叫做仪式教育。 仪式教育。 对。其实现在你看好多的微信啊推送文章都从小要培养孩子的仪式感。就是有了正规的仪式会让孩子们更庄重更重视。 那么 哎，是的。所以他从初中到高中有很多的仪式教育，比如说我们的建队仪式，然后我们的离队建团仪式，然后我们的入团宣誓仪式，到了高中阶段还有我们的这个成人仪式。成人仪式什么时候开展呢？就是高三的第一学期开学之前，大概是高三高考倒计时100天的时候。这个时候高三绝大多数孩子都已经到了18岁，让他们有成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要开展一个成人仪式的活动。在成人仪式上我们要走红毯，要跟家长一起走红毯，让孩子们要穿上最漂亮的礼服，可以是中式的也可以是西式的，然后打上漂亮的领结，拿着宪法对国旗宣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的成年公民，我要 庄重， 对，我要对我的行为对我的言行负责任，我不是个人，我是国家的一部分。 哇，太棒了，太棒了。 穿上帅气的西装啊，从此成为了18岁的成人。 是的。 这是宣誓啊，对宪法。 手捧宪法对国旗宣誓。而且我们会邀请风查检察院未成年人法庭的老师们专门给学生讲一讲宪法。 这真的是一种仪式感很强的教育啊，让大家知道哦，我成人了。 而且我们是在北师大做的这个成人仪式，每年，因为我们是师大的， 所有的学生都会吗？还是有学生代表去？ 所有学生。 这真的是一个仪式教育。 对。而且 特别期待。阿丹有没有过？ 我没有。 我感觉我18岁就这样一溜烟过去了。 我知道，就是以前呢是有那种这个特别是高考100天的时候有那种誓师大会。 对，高考誓师。 那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看的有点让人不太舒服，就是为了一场考试这样有点那个什么，这个仪式感有点太那什么了。如果是这种18岁的成人仪式，而且拿着宪法，我觉得太庄重了。 是的，就是 有没有那种就是在成人仪式上掉眼泪的孩子 啊？您看，有所有的孩子，包括家长都会掉眼泪。 因为我感觉那是一种 很潸然， 对，就是18岁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 会有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就是我印象深刻的太多了，就是孩子们会哭得稀里哗啦的，也可能气氛啊，因为学生干部他们做这个也很厉害，他们总是很煽情，到这个时候我的干部们总是放上一曲时间都去哪了然后就是还没有开始读信，他们实际上在读家长们给他们写的一封信，就是18岁了我的孩子你怎么样了，大概是这样一封信，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还没有开始拆信，刚刚有拆信这个环节，音乐声一起就开始有抽泣声了对， 确实是啊，尤其是对于17岁到18岁的学生来说，从此不必再任性了啊，也要好好学习，争取去更好的成绩了，尤其对高三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刺激作用， 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所有举动负责任了，对，你已经成年了，就像刚才阿呆说的，就是可能如果一次考试我们去试试，那它仅仅服务于一次考试，可是我们人有漫长的一生， 是， 对吧，我们要为我们的终身负责，所以成人仪式对于孩子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看到这些照片是杨娜老师和学生干部一起的合影啊， 对，这是我特别可爱的干部们，就是每一次我送走他们我都得哭一鼻子 这些都是团的干部， 对，都是，对，都是我团的干部，都是我的支书们，特别好。那我现在我们有一个 QQ 群，我们那 QQ 群叫做元老院，然后我们元老院就是所有毕业的我的干部们都在那个群里。 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网络直播平台关爱青年计划里也有网友留言啊，说雪这位网友说给杨老师点赞，尾号7087的网友说娜娜老师三个心啊，贝壳赵丽亚这位网友说我亲爱的娜姐，我相信这里面也肯定会有学生干部啊， 是的， 您陪培养的这个学生干部里面，现在最年纪最大的是不是已经参加工作了？ 我觉得可能 都当妈了， 孩子都比我大，孩子比我孩子大，因为他们有的孩子确实是比较早嘛，外地孩子他比较早结婚，对， 真是这样啊，桃李满天下的感觉， 这种一代一代传承。 对啊，我一会儿下了节目要给我小学和初中的地理老师发个微信， 一定要发， 一定要发， 因为现在北京市的好多的地理老师都是首师大毕业的，首师大的地理系毕业的，所以可能都是我的师兄师姐。甚至是我的上一辈的老师们， 这都是和学生们在一起的场景啊。 对，这是在石平梅和高君雨木，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已经怀孕大概3-4个月左右的样子。对， 这是在陶然亭公园里，大家拿着这个叫做团员证吧。 我们入团了。 入团了，这也是一个仪式感啊。 对， 我也特别清楚记得我入团的时候。那个感觉，就那个团员证我现在还留着，绿色的皮儿，好像在退团的时候要退回去， 我们不叫退团，我们叫离团， 离团啊， 离团。实际上在你28岁的时候，你应该还没有，只有18吧， 28岁的时候是要交上去的啊， 在28岁的时候我们会把团员证作为纪念品就发还给你，作为纪念，永久纪念，与此同时我们的共青团组织会给你发一个纪念册，你在整个共青团成长过程中的岁月，只要我们保留的影像我们都会发给你。 哇，好棒啊，真的感觉是一个特别暖心的集体的感觉啊，特别好啊，这是一个入团的仪式，这是在学习共青团的知识啊。 对，是的， 这是在入团仪式之前。 对，我们要开团课，我们的团课实际开得非常丰富，我们学校的党就是各位就是党员，优秀的共产党员都会来给同学们上团课，你身边的共产党员来上团课，我们最年轻的一位团课老师是我们刚毕业的一个朱老师，他就是90后啊，92年出生的，大概是，他是高中生团员，他高中不是高中生党员，他高中的时候就入党了，然后他毕业之后上完研究生来到我们学校给孩子们上党课，那党课上呢非常生动也很深刻，然后我们有一位特别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刘刚老师教物理的，他给孩子们上了一节红岩，其实你听起来红岩是很离我们很古老的，孩子们可能都不太理解，然后上完红岩那堂课以后就是学生们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们的团课和党课会给有一些同学们一些推荐教材，推荐视频，比如说那个那年那月就是那个那兔 纳兔系列，那么孩子们还有大国重器啊，这些视频孩子们看完了以后自己也会有收获。 让杨娜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学生们一起去参加丰台区团代会的故事吧。 就是丰台 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真的。 对，它是一次政治教育，在我认为它是一次政治教育。然后呢，这两位同学呢是我们学校的就是优秀的团支书，还有团委的副书记，他们两位同学，因为你像我是团委书记，那么所要求呢必须有一位团委的副书记是必须是学生担任的，那么就是这两位同学，他们呢是作为了丰台区团代会的正式代表要去参加这个会议，因为丰台区的团代会也非常的正规，然后呢要在这个环节中投票选举出新一届的团，就是丰台区的团，就是团委的委员，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很多丰台区优秀的共青团的干部，也加深了自己就是在共青团要好好干下去的这个意愿，所以我们现在好多的团干部他们到了大学期间依然担任的是团支书的工作。 太好了， 参与了这个过程， 对 工作的过程他就有了这种使命感， 他其实真的不是形式，仪式和形式绝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很好的设计这个仪式，它真正的有教育意义，那它就是仪式不是形式。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关爱青年计划里啊，俊仔这位网友说娜姐威武应该都是娜老师的朋友吧，啊，或者说是学生啊。我们来看其实除了这些以外啊，刚才特别想和杨娜老师聊的一个就是除了团的工作以外，共青团的工作以外，少先队的工作啊，其实也是重中之重啊。杨娜老师我觉得真是特别全面啊，就是既是少先队的辅导员啊，又是团委的书记，其实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包括这个进队啊，建队啊，包括离队啊，包括这个入团啊，包括这个离团啊，这样的 一 个过程啊， 离队建团的过程。 有的， 我们说说少先队吧。少先队应该是也是您去抓啊，基本上是在丰台区的是吧？ 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学校它不是有初高中嘛，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好像基本上，我觉得我上小学只有小学戴红领巾，对吧，上初中就不戴了，但现在不是，现在共青团改革方案要求，还有少先队改革方案都要求， 这是一个知识点啊，真的 要考的 要考的 那他在初一初二还是少先队员，所以初中的少先队工作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一开始其实我特别的疑惑，这样杨娜老师真的把这个知识点为我解开了。我在想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其实岂不是已经是这个等于是啊叫离队了哈。 但其实并不是，在初一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初一刚一入学进行那个这个入学前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少先队建上，叫做少先队建队，然后我们会利用我们入学教育的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入学教育有的时候是在北京的那个规划馆，然后开展的，那我们就会在规划馆邀请所有的大队辅导员和中队辅导员参与。那什么是大队辅导员和中队辅导员呢？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邀请这个班的班主任，就是这个中队的中队辅导员，因为小学的少先队中队就是我们的一个班，所以到了中学阶段，一个班的中队辅导员，我们会给他献上红领巾，会给他敬队礼，然后正式的成立少先队，也让孩子们在中学阶段也能找着自己的组织。 班为单位， 对， 以班为单位。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照片是少先队建队的仪式， 这个就是在北京的城市规划馆。 仪式感啊，我看到杨娜老师，这是在读一个少先队的队词吗？ 这个时候是我给同学们上少先队的第一课。 我还有印象，少先队的第一课，哎，这些是学生家长吗？ 这些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 中队辅导员， 孩子们给他们现金，然后他们要给孩子们回礼。 敬一个队礼。给个特写好吧是这个状态啊。当时我记得我上这个少先队的队课的时候，辅导员老师还教育我们说，第一不能把这个红领巾就是说把它弄脏啊什么的，要保护它。第二就是要学着扎这个红领巾。 所以现在特别有意思，那天我问同学，就是我的弟弟结婚，然后呢 问我，姐姐你会不会扎领带？ 嗯， 我说红领巾我扎得很好，领带我就扎不好。 看来是杨娜老师，你看网上的网友啊，王旭东霸这位网友说杨娜老师的工作非常的好啊，还有王鑫这位网友说做工作有深度，有思考，有创新，太牛了。我印象中扎红领巾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只能是就自己给自己扎，不是自己给自己扎，然后反过来给别人扎就不会扎。 对，好多小朋友都是这样， 好多小朋友是这样的。你看，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呢，就很多小朋友要和要给这个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哈，要给这个老师啊，还有这个叔叔阿姨去系红领巾。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尴尬，有时候会系反。是这样的。现在还有印象吗？大家怎么系？ 我不系。 这 已经好多年没系了。 就是 领带的一半，领带是打两个结，然后再裹一个结，然后红领巾是只打一个结。 现在好多人结婚的时候还要戴那个红领巾，就是有特别好玩的那种， 就婚纱照嘛，婚纱照的。 对对，那其实反过头来也说，我们的少先队教育就做得很根深蒂固，对不对？ 小的时候的那是小的时候记，我记印象最深的是我每天早上上小学嘛， 你还会唱少先队的队歌吗？ 咱们跳过这歌。 还有少先队的呼号， 呼号 记得吗？ 我记得，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对， 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非常好。 迎着腾腾腾的光荣旗帜，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荡。在胸前，勇往直前，是这样吧？ 是这样的，唱得很好。对， 可见我这少先队我辅导员老师好， 根深蒂固。待会儿再给辅导员老师打个电话。 那个时候要求每天早上我们入学上学校的时候，进学校门就得查你的红领巾。 对， 然后有两次我印象最深，就是因为忘带了，然后我就哭着闹着要回家，就重新再买，就是重新再带。然后我妈就说那个你可以就是在学校门口那小卖部买，但是我说那个跟老师发的不一样。 所以你说孩子们多单纯呀，如果你这个时候不能对孩子有一个正确的教育，那真是对不起孩子们。 是的，我还有印象，我还保留着少先队的那个也是证，有一个证，就是也是少先队的证吧， 队员吗？ 队员的证，就是也是一个绿色的皮儿，然后是一个少年先锋队的一个队徽， 队徽，对， 是的，这样的一个证。然后我还有印象，就是第一批入队的，应该是第一批入队的才能有，后面的都没给发。 那 您很骄傲。 对，很骄傲，很骄傲。 对。 那个时候有什么中队长、大队长、小队长？我是从小队长一直干到大队长。 哦，好厉害啊！ 然后 从小就是干部。 对。然后这个，就当时我还记得给我三道杠以后，后来就是到了初中以后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就变成团了。 对。 我还哭了很久很久，就是在初中的时候我还要带着这个东西，然后初中的老师是地理老师，地理老师还是班主任说你现在不能带这个了。 小时候那个小孩子的心思特别单纯， 特别单纯， 要真的老师要维护，要 对对，而且一定要正确的引导。 对，好吧，我们来看到了这个是少年先锋队站岗的活动，让我们的这个杨娜老师给大家说一说，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看到这应该是在天安门广场吧？ 就是北京啊，北京的少先队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途径，就是我们是首都啊，我们是四个中心啊，所以我们有好多的少先队活动，有得天独厚的资源。比如说北京少先队特有的叫做少年先锋岗，是请北京市所有的中小学校的优秀少先队员来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给人民英雄站岗。这个活动就是每一次站岗都是对学生特别好的一个教育。你想啊，你平常都没有机会能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对吧？那都是有武警站岗的，而我们是武警战士把我们从纪念碑前面直接引到纪念碑基座上去进行站岗。然后每孩子们每站一次岗，都有好多的外地的游客甚至是外国的友人给他们拍照。那个时候的光荣和使命感，我觉得是参加任何活动都比不了的。 现在想一下也都是非常的自豪啊。就感觉是在守卫。 哎呀，我想着都很激动。 对，是这样的。

我可以跟着唱。我特别想回到那个学校里面再重新经历一些这些仪式，其实特别重要，那种仪式感还有那种使命感。 是这样的啊，除了这些活动以外，其实在我们的学校里还有很多的这些义务的志愿者的服务活动吧。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指南针义务指路的活动，是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是啊，就是我们现在嘛，丰台区建学校叫一校一品，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学校的特色叫做生命教育，那就是贯穿孩子的生命始终。所以呢，生命教育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活着，就是我们会开展一些，比如说自救啊、自护啊，或者是强身健体的这些。第二个层次叫做活好，就是呢，我可以展示自己，我有各种特长，各种平台让我展示。第三个层次叫做活出价值。在于这个层面上，咱们思考一下，人怎样才能有价值呢？可能就是更多的时候是在我回馈我帮助别人的时候，反而体现了我的价值。那么志愿服务可能就是你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体现你的价值。我们学校那个位置在北京南站，北京南站我看前一阵子还发推文说北京南站你何时能不再南，就是那个地方它的确是有点乱啊，但是现在丰台区政府也在大力的整治，现在好多了。然后我们呢就在那儿设了个点儿，和东庄那个位置啊是东庄社区一起开展了义务指路的活动。为什么要去指路呢？就是因为当地的人们都不知道，游客呀、外国友人啊不知道怎么坐车，那有点乱。 对， 然后我们就去做义务指路，而且这个呢正好也可以看地图啊，对吧？ 这地理课也普及了。 对啊，对， 还真的是从东二环到车公庄怎么走。 真的是怎么看车牌啊，怎么倒车呀。而且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外国朋友啊，我还可以去 practice English 啊，对吧？我还可以练一练。对，所以这个义务指路活动就坚持了好几年。 他们是拿着手机导航。 对，拿手机去导。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经常碰见一些残疾人，我们就会把残疾人送到站里去，从这儿去地铁站或送到火车站里去。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关爱，学习怎么去帮助他人。当然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其实应该是学生，你在给予送人玫瑰的时候你是手有余香的。 对，他在体验生活，感悟生命。 对对对， 感觉。 对，是的。所以这个活动坚持了很久，也效果还挺好的。 你看这是一个现场的实时的照片啊。这是在，其实是在一个服务站啊。 对 啊，有些可能外地的朋友啊，来了以后不知道怎么走。 对 啊，就对我们的这个学生来说啊，从这个地儿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怎么走？啊，就知道了。 南站那块是挺乱的。有一次我拿着地铁，不是拿着那个导航，我都走的有点晕。 啊，对，它主要是站比较大。对，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然后我们还在南站开展了一个走四号线的活动，就是我们学生坐上四号线，因为就在我们边上嘛。他一期开了24个车站，两人一组去到这个车站，上了以后看看周边有什么，然后介绍一下什么圆明园站呀，然后那个北宫门站呀，然后就这些站，然后什么北大清华这些学校都有。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整个竖着了解北京的发展的一个过程， 也是一种地理实践课。 对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其实很多网友都不停的在刷屏，这个说足球少女播了吗？是不是还有一位网友说，我刚才去吃了早饭，是不是足球少女那个视频播掉了？还没有播啊，所以说给大家卖个关子吧，我们现在就给大家播放一下吧。 好的 啊，这个背景其实刚才杨娜老师也讲了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女子足球队哈。 对 啊，而且是花了暑假一个月的时间啊去拍摄的，我们期待的去看一下这个作品吧。而且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女子足球队全国第一啊，给大家强调一下。 对，是的， 电影也获奖了 啊，也是全国第一。 I'm looking for a summer vibe. Got me turning on the radio. 这是女主。 老师，我想去厕所。 这一看就是体育老师， 这就是你的小秘密吧？那女生踢球又怎么了？ 女生踢球就是不行。 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梦想，那我会说，打开新华汉语词典第332页，上面写着，梦想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是指在现实想未来的事，或是可以达到但必须要努力才可以达到的境况。 他也是足球队的一个成员。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甚至也可以视为一种信仰。我就有着这份信仰，当我在那绿茵场上奔跑的时候，就是我最幸福的一刻。这就是我，郑一灿，让我这个小小的心愿变成大大的梦想吧。我相信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男主好高冷的感觉。 主要是关于理想的故事。您也看出来了。 啊，这是一个花絮啊。 嗯。正片比较长。 你的表情。 所以现在想想，觉得这个生活多好。 其实我刚才注意到一个细节，好像是拿手机拍摄的，全程是拿手机拍摄的。啊，有摄像机，也是学生们拍的，学生们剪的。 对。 你怎么又把球踢歪了？ 嗯。 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会踢球吗？ 所以就是北京的学生可能就这种比较好，资源。这是我们那个李硕老师，也特别好，特别可爱。还有后勤保障。 涛哥，你是不是搬一天水了？ 这个刚才后勤保障那同学是丰台区跳高第一名。 好吧，我们回来吧。这个短片其实是一个小小的预告片啊，正片还没有啊。可以，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吧？ 可以 啊，足球少女啊，如果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一起看一下正片啊，我觉得特别期待啊，尤其是高冷的男主和热爱梦想的女主，感到一点点小暧昧。是的，其实在这个我们的很多的志愿服务活动当中，除了指南针的义务指路队以外，还有很多包括去老人的。社区里啊，包括这个好像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志愿环保的这些服务的这种志愿的活动啊，这些活动其实都是一个共青团啊或者少先队的这些组织架构下面的一些活动吧。 是的。 再让杨娜老师给我们讲一些其他的吧，比如说文艺汇演方面也有很多活动吧。 我们学校啊，其实就是艺术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嘛。就是孩子们要学会欣赏美。我们学校的艺术教育的口号是费孝通先生的提的那个那句话，叫做各美其美。对，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是费孝通先生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让每个同学都能在自己那个点上 get 到美，然后也能展示出来。所以我们学校校园艺术节也是有海选的啊，就是跟大学里的，是不是大学也有这样的海选？各个院系嘛。我们除了有海选，我们还有导师举牌儿。 哇，我现在都觉得马上要回去，马上要回去读书，马上要回去读书。 对，我们有转椅子，有导师举牌儿，对，然后有自己的 team， 自己的战队，然后最后有这些导师，然后陪出来这些节目，然后我们最后上艺术节。就是 其实我刚 这个艺术节里其实有很多的表演的项目和节目啊。 对，然后老师也会出。 节目， 老师也会出节目， 对对对， 然后还会举牌 啊，对，是的。 他们其实是在校园里面受保护的情况下，感受了社会上的这些这种活动， 对， 这种经历。 然后，而且我们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把这个精华给孩子们。 这是舞蹈啊。 这是我们学校的舞蹈教育。我们 刚才那个好像是在打太极拳。 这个是我们和北京舞蹈学院我们共同做的一个高参高高校参与高中建设，叫做双北舞蹈素养班。我们这些孩子他其实都是零基础，有很少的孩子是有基础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体会这个舞蹈给自己身心带来的愉悦。 高中零基础， 很难想象是零基础，尤其刚才那个女孩她在跳好像是芭蕾舞吧， 那个是拉丁 拉丁舞 、 对，拉丁舞的那三个孩子有一定基础，这一对也是有一点点基础的。这个也是今年这个孩子考到的是武汉体育大学，专门学拉丁舞。他说他的目标以后的志向就是出来以后要当拉丁舞老师。 你看杨娜老师得培养出来多少追求梦想的孩子们啊， 就给了他们很多种 可能。是的，因为其实在15岁到18岁这个年纪的时候，其实正是寻梦和追梦的年纪。你给他很多梦想广阔的平台，他就会去追。如果把他扼杀在一个小小的摇篮里，可能也许对于未来的成长 是啊，因为你看习大大提两个100年计划，2035年、2050年，实际那个时候算一算，正是他们正当年的时候。对，如果他们能够挑起这个重担来，我们共青团的使命就完成了。我们的使命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这个刚才那个场景是羡慕吗？他应该是挺羡慕的哈，或者说是很辛苦很累的感觉啊。 然后我们学校的二期建设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也是一个丰台区政府一个重点的这个民生保障工程。建设好以后，我们会有更大的操房，然后更大的这个报告厅，我们的艺术教育就会有更大的展示平台和舞台。 很开心啊，孩子们那种感觉。 是呀，因为其实真的是这样，舞蹈学院的老师跟我说，人在该高兴的时候不就是手舞足蹈的吗？ 对这个课堂和对老师以及对他个人的一个信任，只有当他融入到这个课堂当中，他会发现自己是最真实的一个表达。 我热爱舞蹈，我将用我的一生去热爱它。 我真的觉得在舞台上的时光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特别看的我都特别想去上学，就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幸福的初中和高中生涯呀。而且细细想来，我相信肯定杨娜老师有很多就是特别喜欢杨娜老师的学生。我感觉到9月10号教师节的时候微信应该会刷爆的。我看到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张琪这位网友说，杨老师好萌萌萌哒。杨娜老师，我们把这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吧。这是杨娜老师其实在做学生的工作的这些年的一些他工作的一些瞬间。其实刚才我们放了很多照片和视频，都是孩子们的照片和视频。我们也来看看这位老师吧，其实真的非常的优秀哈，现在看就是服服帖帖的。这是在上市级的一个地理公开课哈，叫世界的人口。这是在丰台区的党代会上。 这是在教师的陈，这个叫丰台区诗会杯教师大赛的二等奖、 哎、对，是的， 这是一个办公室的场景啊，经典办公室照片 对、 啊、哎，这张照片我特别的想让杨娜老师说一说，这是 就是实际上我本身专业学的是地理、 嗯、 但是呢我实际上吹了将近30年的长笛，对，我从小童子功是练长笛的， 哇、哦、太遗憾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做一个长笛专访 就是所以现在其实也想跟家长们还有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说，就是如果你能爱好音乐，一个或者你的伴侣或者你喜欢的人是爱好音乐的人，那他一定会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音乐就使人善良， 音乐可以表达和感化很多的东西，杨娜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做了，一开始从这个国际俱乐部到了我们的这个学校，大概是几几年，做了多少年的学生的工作、 我是2015年毕业，然后2016年去的学校、所以到现在也12年了， 12年的时间、 对，是的， 这12年时间我相信你肯定很开心，因为和学生们在一起、 对对对， 如果让你再回顾这12年的工作的话，你会怎么表达这12年你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呢？ 我觉得从事教师是一个特别快乐的职业，如果同学们或者听众朋友们，你们想永葆青春，那么请来学校吧，学校让你快乐，在你快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把你的正能量你的快乐传递给你的学生，那么就是大家的快乐，而且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快乐，你会永远年轻和幸福下去， 今天我就很年轻，我就感觉我特想戴一个红领巾跟着杨娜老师走了，对，导播老师明天说节目呢，张悦呢一看我在入队仪式呢好吧，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阿呆还有什么想说的？ 我就想说杨娜老师把红领巾可以送给我 可以，我可以正式的帮你记一下 好吧，啊，我们看到在网上周颖这位网友最后说，这杨娜老师是我认识的最认真最美的地理老师啊，真的，这说完以后也是我最想表达的这句话吧，好吧，也希望我们北师大的附属的第四中学未来的学生工作会越做越好，好吗？也希望杨娜老师工作和身体一切顺利， 谢谢，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再见，也希望大家明天同样的一个时间关注我们的节目，后面的节目是活流 Music， 我们明天再见， 好，再见。